我来讲一个关于修仙的故事，你且听，莫要多言。我出生的那一天，便霞光照了三千，有六个洞府炖了烟，都争着要我修仙。我师父总是常念，天地的灵气有限，要百年收个百遍，一遇才得这一线。这一线入得我的脉，只一刹通了百害，我派便成了仙派，只因是有了我在。这人仙分了两边，只苦了这个人间。我飞升的那一天，我一定是个好仙。御剑至了天门外，看天下英才来得快，上方的三位仙长在争，受那四方来拜。排开坐又隔着山，将十人分了九班，到了谁便走一番，却讨上一份喜欢。谁上面有人做主，谁葬的一座洞府，谁吃了六根仙骨，谁师父是个老祖。他父亲修了千年，他爷爷便是大贤，他修仙是在一月前，相抵了我的百年。去喂马，去劈柴，可莫要进这仙台。我若叫你便来，可听不听得明白？眼前的这个小辈在说着不知所谓，他御剑上是不会，却喊着要让我跪。上方的仙人来贺，说规矩定得不错，身旁人都说了诺，只剩了唯我一个。我踏着祥云彩柱才来的这条天路，百年的苦修不负，来当个几年宠物。我到底修了百年，便持剑便是上前，这一切先得碧海莲见天道下的真言。那小辈一眼没看，被移送到了云岸，我剑只出了一半，却应声而断。出手的是个仙长，说他是为了我想，受了伤还可以仰慕，白修你这一场。念你是来自人间，便饶了你这一天，但若真的想成仙，却跪到他的脚边。我记不清了那一天是怎么过的天边，只记得为了人间，我要去当个好仙，去保卫一方平安，再守着一座小山，自会有人在山端也为我建个佛龛，让好人得那好报，多传那仁义礼孝，让恶人去那鬼道，就一展在那年少。仙长终于来了命，让我当去那凡境，我却原地而定，震惊地听着法令。去赐那一地十年旱，赏那一城黄龙断，这人间若是不乱，功绩会来得很慢。你先去屠了那个村，记得钱要留着根，那雨要下到九分，这凡人信的财神。有大仙自有小仙，是小仙乱的人间，让大仙数到第三天，好显个法力无边。修仙之法甚微妙，要取这人间之貌，有人哭才有人笑，这便是天道。这天道下的长生令是一命抵他一命，而我再收个百条命，便再入一境。那凡人拜到黄昏，想求那一点小恩，可万物之初留的根，被你我占了九分。你就做吧，没错，又不是唯你一个，你不做便有人做，那独行可是一祸。人善了是个棋子，人恶了便可无耻，从很久前便开始，向来便是如此，向来便是如此，便对吗？便不对吗？又转眼过了百年，我真的寸步不前，说起来竟有些嫌当年的那些豪言。与我同行的十人已早早过了天门，做得干净不留痕，就都是一个好神。我尽了心中不甘，算守了一份心安，我真的保了一座山，功绩也真的一般。而又一年的仙会，我随着众人一跪，云海上的那一位是当年那个小辈。又是一个升仙日，我接了一些琐事，少年郎的鸿鹄志，我要去毁个两字。我上去讲了天规和天道下的天碑，讲了何处不能飞，又何处放了骨堆。可人群中的一把剑，就呼的一声迎面，我压了剑光一片，是一人一剑来现。那少年一步不退，列数着仙人之罪，我眼角似是有泪，原来还可以不跪。我将他压制掌下，他仍是叫天儿吗？他不怕，但我怕，难得的几句真话。仙长记得我的憨，似当年的我一般，便让我带回我的山，好生的管上一番。即便是有些惭愧，我还是说着不对，咬着牙 含着泪说你要当个同类。修仙之法甚微妙，要取这人间之貌，有人哭才有人笑，这是天道。这若是天道，我一剑劈得开吗？应该要两剑。